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4集。刺客们沉默的逡巡，阴冷的目光注视着二人。 那就轮到我们了。 夏侯恋收回不生莲，双手慢慢张开，他的背后迟燕以同样的方式张开手掌，数不清的千机丝在风雪中现了形，一道道流光一闪而过，尽头连接着二人射出的短矢，恍若雪中飞星。千机丝在风鸣，刺客们的脊背结出细密的战栗，原来他们以云铁短矢为端点，织就了千丝杀人网。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惊天巨网，两个人112根千机丝，蛛网一般几乎覆盖了整个池塘。陷入网阵的刺客已经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四肢出现细长的血线，他们是被蛛网俘获的猎物，而夏侯恋和池燕是蛛网中间的蜘蛛，磨牙云血，獠牙毕现。 南面有缝隙， 百里渊的声音忽然响了。 四肢有缺口。 夏侯恋猛地一惊，下意识地朝南面望去，那里空空荡荡，他们漏了一脚，112根还不够，有一脚是空的。池塘外部的刺客向那里集结，踏着雪花一步步向夏侯恋和池燕靠近，他们手中的长刀犹如寒冰，倒映着主人阴冷可怖的眼神。 如果再加50-60根呢？ 雪雾深处忽然现出一个修长的身影，无数根短矢咻咻射过，刺客们背面受击，哀嚎着倒下。雪雾中的那个男人在飞矢的掩护下，踩着废墟，燕子一般掠过刺客的头顶，落在夏侯烈身边。沈觉拉着千机丝，狠然一笑：“ 现在总够了吧， 少爷。” 夏侯恋不可置信地瞪着他，余光瞥见他被鲜血浸染的左袖。 “你手怎么了？”“ 闭嘴。” 沈觉剜了他一眼，道：“ 算看透你们兄弟，嘴上说得好听，背地里阴人。一个负心贼，一个伪君子，果真是好兄弟。” 夏侯恋无奈，池燕愣愣地问道：“ 你是来阉弟弟的吗？” 沈觉怔了一下，继而冷笑：“ 你不说我还忘了。” 夏侯恋崩溃地大喊：“ 办正事啊，二位大哥！” 三人迅速交叉换位，丝网在看不见的缝隙中扭结，惊天巨网刹那间成型。刺客们仰起头，仿佛看见风雪也被杀人丝斩断，雾气渐渐消散，他们是丝网牢笼中的困兽。夏侯恋舔了舔牙齿，抬起双眸，分明的血色在他眼中慢慢浮现。 千丝百网阵收。 三人一同收紧食指，天罗地网在顷刻间收缩成结，刺客的身体霎时间被绞杀，鲜血在空中绽放成花，血淅淅沥沥淋在冰面，浸染下身，整块冰面被染得鲜红，池塘成为血色寒塘。百里渊面无表情地望着底下的情形，雪花在他眼前纷纷扬扬地下落，他听着刺客们的尖叫哀嚎，茫然地望向远方，恍惚中他似乎听见阿楚姐姐的声音，顺着飘荡的天风跳摇而来，好像走过了千里万里的山山水水。 阿渊， 是错觉吧，他想，阿楚姐姐那么讨厌他，想厌恶一个仇人。惨叫声渐渐停息，池塘中堆成了尸山血海，他们三人被尸堆包围， 番子们从回廊中走出，踏着刺客残破的尸体和鲜血缓步向前。这是人间最惨烈的地狱，但百里渊无动于衷，他的面孔仿佛被冰雪凝冻，目光漠然，如是无物。夏侯炼刚松一口气，百里渊的身后忽然冒出更多的黑影，一张张没有表情的白瓷面具从血雾中显现，他们手中的长刀凝着薄薄的冰霜，犹如霜雪之刃。夏侯炼三人和番子一同举着刀慢慢后退，他们的对面废墟中鬼影一般的刺客架起弓弩，凝着寒光的剑尖对准三人的眉心。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？ 夏侯炼咬牙道， 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。 沈觉冷笑， 所有刺客都在这里了吧？这是请君入瓮，我们就是瓮中之鳖。 少爷，有法子没有？ 夏侯炼问。 有一起死的法子。 沈觉没好气地说，刺客越来越多，颓圮的门墙后面，枯死的花藤背后，塌了一半的月洞边上。刺客沉默地注视着夏侯炼三人，像盯着尸肉的秃鹫，等待着猎物的最后一息。 哥哥， 百里渊在静寂中出声，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过来。 池燕静静看着他，没有动弹。 为什么？ 百里渊望着他，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 我要完成住持的心愿。 池燕说。 那我的心愿呢？ 池燕沉默了。百里渊忽然笑起来。 真可惜啊，池燕哥哥，你爱那么多人，唯独不爱我。 他的笑容分明透着哀伤，却一寸寸变得狰狞。 好，池燕，你听着，雪山沙场是我百里渊为你们精心布置的沙场，即便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抵挡千军万马，也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。池燕，等你死后，我要把你冻在雪巅，我们将永远作伴，死也不会分开。夏侯炼，我要将你的尸身带到南海挫骨扬灰，你和你的哥哥永远不能见面。 你疯了，百里渊！ 夏侯炼道：“ 你的报复毫无意义。” 是吗？ 百里渊的嘴角藏着讽刺。 夏侯炼，我还没有说完，你知道我对沈觉的处置是什么吗？沈觉，我不会杀你，你会活下去，和我一样，一个人活下去。 夏侯炼默然一震。他转过眼看沈觉，那个男人立在他身边，侧脸依旧是冷冷清清的模样，没什么表情。雪花落在他的眉间眼上，像蒙上了一层哀霜。他整个人是冰雪凝成的，连眸光也被冻住。 看我做什么？ 沈觉睨着他一眼，转过头。 少爷。 夏侯炼喃喃。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，如同干涸的田地，皱皱巴巴。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 沈觉垂眸，扶了扶镜帖上的雪花。 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惩罚不是死，不是挫骨扬灰，是你死了，我活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